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四，农历11月2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明年将进入轨道交通建设高峰期，在建里程达到291公里。 华能热电厂燃煤机组明年关停，2017年全市燃煤总量将控制在1000万吨。 本市百万亩造林工程全面完成，4年新增105万亩城市森林。 今天交通晚高峰将会提前，元旦高速路不免费。 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主题展览接待观众突破100万人次。 北京警方针对新型诈骗短信发布防范提示，无线 TV 业务不存在。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15北京故事。 2015年底，随着两条地铁新线开通，市民出行更加方便。明年北京将进入轨道交通建设的高峰期，在建里程达到291公里。同时，越来越多的地铁线路正在实现全自动化驾驶，为缩小运营间隔、提升运力做好准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8号早上8点半，郭女士走进地铁14号线九龙山站，坐一站地到大望路上班。她说，以前至少要早半个小时出门，新地铁线畅通了她的上班路。 其实就一站，大望路到这边，但是大望路非常堵。平时我们是坐公交，但是如果说公交赶不上，我们会花一个小时，不行。然后有了这个，怎么说，上班不迟到也是一个保证。 随着地铁14号线中段和东段贯通试运营，首个工作日客运量就达到44万，比贯通前的东段翻了一番。14号线中段也将对相同走向的地铁线路起到分流作用。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总工程师杨广武说， 14号线呢开通以后啊，应该说对10号线，特别是10号线东段南段的分流具有很大的作用。 为了迎接大客流，14号线是北京第一条从车辆出库就使用自动化信号系统控制的线路。14号线列车司机张宇说， 出库的时候呢，只需要按一个 ATO 启动，我们就可以直接运行到转换轨，等待命令进入到站台，人为的去确认一下，做到一个互控，双重保障，就不用来去手动操作列车，特别安全。 同时，14号线是北京第一条使用 A 型大型列车的线路，而这种车型将是未来新建线路的标配。杨广武说， 下一阶段主要是 A 型车运输网络啊。 A 型车有什么特点呢？承载力来说啊，比咱们普通的 B 型车六节编组的多载乘客将近1000人，多载70%。 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规划设计总部总工程师李泽慧说，到2021年，北京将有29条地铁线路，总里程达到983公里，中心城区步行10分钟以内就能找到一座地铁站。 到2021年建设规划实现之后呢，日客运量呢将能够达到2400万人次左右，能够实现公交总量占比55%的规划目标，中心城站点的覆盖率达到了78%，大概步行5到10分钟左右吧，就能找到轨道交通的站点。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3言3实专题民主生活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主持会议。杜德印首先代表党组做对照警察发言时指出，在修身做人、用权律己、干事创业等方面存在主动学习还不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还不够，勇于担当、敢于碰硬做得还不够，依靠人民凝聚合力共同推动改革还不够，对客观实际和规律的探索和把握还不够的问题。在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方面，存在对新时期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内涵和要求理解还要深入，坚持组织原则还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方面制度还需健全。在个人对照警察环节，常委会党组各位成员逐一对照警察发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杜德印在总结讲话中说，我们要对照查找出来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集中力量抓好落实， 要进一步提高人大及常委会工作的质量和时效，推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解决，为首都民主法治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昨天召开党组会议，围绕学习贯彻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进行深入交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吉林主持会议。会议学习了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上的讲话。会议强调，政协机关干部和委员要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深入学习。要深刻把握和领会市委全会精神，围绕全会提出的“十三五”时期重点任务，精准谋划明年市政协协商议题。政协学习工作要安排更周密，针对性更强，重点更突出，创新学习形式，激发学习积极性，扩大委员学习覆盖面。政协党组成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带动机关委员深入学习中央会议和市委全会精神，交流学习体会，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本市教育两委一事机构职能调整情况通报会昨天召开，教育部副部长刘立民、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出席并讲话。经市编办批准，市教委承担的有关教育评估和监测的职责划入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市教委相关职责修改为负责制定教育教学质量标准并组织实施。市委教育工委基层联络处和市教委民办教育处撤销。市政府教育督导室调整并增设综合处、督政处、学校督导处、专项督导处、督学管理与信息化处、评估与监测处。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受中共北京市委委托，市委统战部昨天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传达学习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戴军良出席会议并讲话。戴军良要求，全市统一战线要把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深刻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按照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最大限度凝聚政治共识，积极建言献策，履行社会责任。 随着石景山热电厂的关停，本采暖季京西燃气热电公司已经全面替代石景山燃煤热电厂独立发电和供热。明年华能热电厂的燃煤机组关停后，本市四大燃煤电厂将全都关停，每年共计削减燃煤920万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京西燃气热电公司的厂房内，公司发电运行部部长李学斌指着三台十几米高的机组介绍说， 大家看到后面的这个设备呢，就是发电机组，发电做工之后，排气还有590度再进一步利用，进入到余热锅炉加热。 机组运行产生的蒸汽用于发电和供热，发电和供热的比例将根据季节需要进行调节。本采暖季起，京西燃气热电公司已经全面取代原来的石景山燃煤热电厂。公司总经理赵建波告诉记者， 我们主要是代替石景山热电厂，高级那面代替它原来那个厂，供热能力发电量都比原来老厂都要大了，供热能力两个厂就是3600万平米，发电量总共260多万千瓦，原来的老厂总共叫140多万千瓦。 京西燃气热电公司和高井燃气热电厂组成北京西北热电中心，在四大热电中心中规模最大。市环保局大气处调研员燕向阳介绍说， 截止目前，我市四大燃煤电厂已关停了3家，明年华能热电厂燃煤机组也将关停，将全面实现发电清洁化，累计削减电厂用煤920万吨。 这920万吨煤如果用40吨一车来运，车辆头尾相连，可以从北京排到乌鲁木齐。市发改委能源处处长邓敏山介绍说，除了关停燃煤电厂，本市还通过采暖锅炉改造、压减工业用煤、治理散煤等多种方式实施能源结构调整。 我们到2017年，全市的燃煤总量要在2012年的基础之上削减1300万吨，总量控制在1000万吨以内。 市平原造林工程建设总指挥部昨天宣布，经过4年的努力，北京平原百万亩造林工程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共造林105万亩，植树5400多万株。北京平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之前的14.85%提高到了25%， 营造了林海绵延、绿道纵横、公园镶嵌、林水相依的森林景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在市平原造林工程建设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市政府党组成员夏占义宣布， 北京市历经四年的100万亩平原造林圆满结束。 在通州台湖公园400亩的水面旁，家住在附近的居民史先生正带着孩子玩耍。 最近这边变化也很大，没事就带着家里人一块来这儿玩一玩，觉得还很不错。 台湖镇镇长曹东波说， 台湖这名字怎么来的，就有湖有台，那到现在没有湖也没有台了，这样我们借助这个12年的平原造林，2000亩地修建了这个台湖公园，未来周围的还有3000亩地的平原造林通过绿道连起来，形成一个5000亩地的一个塔公园。 100万亩林地建成后，全市新增1万亩以上绿色板块23处，1000亩以上大片森林210处，50多条重点道路、河道绿化带得到加宽加厚，构成了色彩丰富、绿量宽厚的平原地区绿色廊道骨架。市园林绿化局造林营林处处长袁世宝介绍， 平原造林呢，在改善首都的生态环境、净化空气、阻挡风沙、解决城乡结合部脏乱差的问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00万亩的林子建起来了，但是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市林业工作总站站长施海表示， 俗话说呢，三分到七分管，后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要是不管这个树木疯长，将来可能就是因为过密一些枯枝啊，包括死亡啊，这种情况都会出现。 大规模建设结束了，但本市的绿化建设不会停止。未来5年，本市还将再建设38万亩林地，将北京平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25%提高到30%。袁世宝说， “十三五”期间呢，平原地区重点还要建设皇城市的30处开创性郊野森林公园，进一步提升宜居水平。在山区呢，我们还要建设浅山森林游憩带，全面提升森林质量和功能效益。 新闻广播消息，市交管局昨天发布元旦假日期间交通提示，预计今天晚高峰将会提前。市区大型商圈和餐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容易因车流集中导致区域车行缓慢。假日期间，通往城郊度假村、滑雪场、风景区的高速公路、国市道车流会有明显增长，各大影院、批发市场、商圈等地车流量明显加大。晚间时段，长安街沿线商圈及演出活动相对集中。元旦期间，高速公路不免费通行。从历年元旦期间的交通情况看，京郊各大滑雪场、温泉度假村将吸引大量客流前往。由于这类场所大多分布在远郊地区，京港澳高速、京藏高速、京承高速、机场高速、利汤路等主要高速和联络线的交通压力将会增加。预计明天上午8点到12点，高速路和国市道出城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此外，假日期间，城区道路整体状况会好于工作日和普通周末。东部和北部地区道路压力稍大，城区大型商场、影院以及餐饮集中区周边道路容易出现区域拥堵情况。长安街沿线的大剧院、人民大会堂晚间演出活动较多，西单、东单、王府井等商圈对长安街、复兴路和建外大街的交通也将造成一定影响。 另据报道，首都机场今天将迎来客流高峰，进出港旅客23万3000人次。2016年元旦小长假期间，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605000人次，节后旅客和航班高峰预计出现在1月6号，进出港旅客235000人次，航班1658架次。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距离1月24号春运拉开大幕虽然还有20多天的时间，可是铁路工作者已经紧锣密鼓地忙碌起来。记者昨天在北京铁路局车辆段采访看到，那里的技术工人正在为春运加开的临客列车做最后的检修调试。为了提高舒适度，一些全新刚出厂的列车也将投入到临时加开列车的行列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敏的报道。 进来检查的话，一般先看这种贴的这种红色小标签，它如果是变黑的话， 这么多开关啊。 啊，那都是各种开关控制器。咱们的线一旦…… 胡振斌是北京铁路局车辆段的电力检修工，他和记者一边说着话，一边熟练地检查每节车厢的电力设备，空调、热水器、暖气都在他的检查范围里。 每项工作都要求细心和耐心。 你往返一趟得一个多小时吧？ 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左右吧。 那你每天要检查多少趟列车呢？ 就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基本上这样，大概上午三趟，下午也有四趟、五趟那样的。 胡振斌说，虽然工作是八小时制，可是他们很少能按时下班。春运即将到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都是常有的事 儿。因为咱们开的临客基本上都是晚上九点以后才回来，然后九点到凌晨三点左右这段时间是最忙的，因为他是半小时或者十几分钟就得回来一趟车，然后你人手不够的话，真是忙的脚都走断了，就那种感觉，就特别累的。 2016年春运，北京铁路局车辆段担负着京广、京九、京沪、京哈、京包等国内主要干线列车的乘务工作和临时运输任务，任务之繁重超出想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今年他们首次采用一种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安全监控系统，对列车进行早期预警，并采取网络预测、信息共享的方式，最大程度保证运输安全。北京铁路局车辆段新闻发言人魏奇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提高舒适度，一些全新刚出厂的列车也投入到了临时加开列车的行列中。 等于我们单位啊，就是为了这16年春运，把所有的备用车全部挖掘出来了，全新的是七列，大的方向啊，包括成都、重庆、武汉、东莞，就是广东方向。 据介绍，春运中北京加开的临客列车中将有三分之一采用这种全新车厢，另外在北京西站加开的17列临客中有14列都是空调列车，改变了往年绿皮车和空调车对半的局面，进一步提升了旅客的乘车舒适度。 伟大胜利历史贡献主题展览自7月7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以来，截止到昨天，接待观众突破100万人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每天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的观众总是络绎不绝， 感觉展览形式比较多样，通过一些场景复原的手段，让我们观众在看的过程当中呢，更加充分地感觉到好像是置身到历史当中。 因为以前呢也来过抗战馆，之前呢艺术上的这种渲染更多一些，现在呢是史实上的成分更多一些，感觉内容实实在在，发人深省，学到了很多东西。 从7月7号开幕到12月30号，这个主题展览迎来观众100万人次，突破了抗战馆之前一年的观众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卢村康介绍说， 团体观众是51万多人，临上观众是49万多人，我们平均一年观众呢是70-80万，那么我们现在等于半年的时间我们就突破了100万。除了现场来看之外，7月8号也同时推出了这个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的网上展馆，我们的网上点击率是5500多万人次，线上这个留言是20多万条。 展览开幕后，受到社会各界和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国际友人的关注。截止到记者发稿，抗战馆共收到各类捐赠2546件套，其中文物捐赠260套，很多都填补了展馆空白。抗战馆文保部主任姚秋霞认为，值得欣慰的不仅仅是文物数量的增加。 其实我们从77到现在为止，每天不停在接电话，他希望把他的东西转让也好，捐赠给我们也好。另外呢，还有他有东西需要我们去帮助他鉴定，这也是这个展览的号召力，远远比我们征集一件文物更有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卢森康告诉记者，展览将在明年走出国门，在多个国家巡展， 准备把展览的精华提炼，我们初步想的名字叫东方主战场，到国外去展出。首站呢是准备是到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明年下半年展出。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公安机关近期接到多位市民咨询，称手机接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内容为您已成功订购中国移动无线 TV 业务，标准资费每月118元。北京警方昨天提示，这条短信为诈骗短信，市民不要按照短信要求进行操作，如果已经操作的，请立即前往移动营业厅办理补卡业务。据介绍，经核实，短信中所说的无线 TV 业务是不存在的，诈骗分子从非法手段获取市民的个人信息，然后点对点的给群众发送诈骗短信，短信中的 HK 是换卡业务的首字母，然后嫌疑人将一张空白手机 SIM 卡背面的卡号写在 HK 的后面，只要事主按照要求将信息发送给10086，事主的手机卡就会自动更换到骗子的手中。有了手机号，嫌疑人就会在聊天软件内群发借钱的诈骗短信，还会登录网上银行、第三方支付平台等进行密码找回操作，然后盗刷绑定银行卡内的资金。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接下来请听简讯。从明年1月1日起，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下调约3分钱。北京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降低标准为每千瓦时2.39分钱，调整后的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为0.3515元。 记者昨天从北京住总国家级住宅产业化基地落成仪式上了解到，北京首开亿庄公租房预计将缩短工期4个月左右，轮候家庭将有望提前入住。在项目建设中，北京住总根据生产工艺特点调整预制构建尺寸，单层的建造工期就节省了1.5天。 海淀食药监局昨天推出微信公众号，其中一项功能就是餐饮企业量化分级查询，这也是餐饮量化分级首次实现无线端随时可查询。今后市民到海淀的餐厅就餐或者叫外卖之前，可以先通过微信查询餐厅的信誉。 从明年1月1日起，由北京教育考试院与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推出的2016北京艺考大型直播咨询节目2016艺考面对面，将邀请近30所高校招办负责人第一时间发布并解读2016艺考招生政策，指导考生合理选择和报考。 201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本市以实施文化精品工程为依托，陆续策划启动了一批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创作项目，有计划的加以扶持、指导和推动，预计将在明年年中到10月前后陆续与广大市民见面。 北京卫视今晚将推出跨年盛典，陈道明、杨紫琼、李雪健、王宝强等将与观众一起携手迎接新年。 由市文联主办的首都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慰问演出昨天走进驻怀柔某部队，这是春节元旦两节期间市文联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群众系列活动的首场演出，这一系列演出共计7场。 春运天成美丽昆明摄影艺术展昨天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开展，这也是昆明海鸥文化节举办9年以来首次走出云南到北京推介，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4日。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东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西北部空气质量2级轻度污染，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李天野，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南部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沃尔沃全新 XC90 荣获沃德十佳发动机，65.8万起，更享1至5年贷款免手续费，快捷金融支持，升级置换更享尊沃认证二手车服务。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400-678-1200。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询经销商。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起导助慢工作。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动批最大地下商城今天闭市，打折甩货，市民忙抢购；朝阳人才各中心无法实现信息共享查询，市民不便。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之下，动批商圈的服装市场正经历转型。北京展览馆南广场地下的巨龙外贸服装商城将于今天正式闭市。 闭市前夕，商家打折处理尾货，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抢购。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的报道。 聚龙外贸服装商城是北京最大的外贸服装集散地之一，商户达1000多家，日均客流量一般能达到2万人次。30号中午11点左右，记者来到了进入闭市倒计时的聚龙市场，从商场的地下通道入口处就感受到了生意的火爆程度。商户们几乎都在显眼的位置摆出了甩卖打折的字样。一家卖女装的商铺挤满了顾客，店主有点忙不过来。 我现在太忙了，全部都在甩货，赔钱甩。 一位商户劝顾客趁便宜赶紧买，明天商场就关门了。 这要撤了，要不这价能卖吗？ 许多顾客是得知了聚龙商场要闭市，专门过来淘点便宜的衣服。一位女士手上提了一个大号的黑色塑料袋。 因为昨天有朋友过来，她跟我说这边还是比较便宜的，我就过来了。我买了好几件羽绒服，我觉得这个比较合适。 有些常来的顾客觉得对这个市场还有些不舍。 今天热闹多了，趁这告别一下。 因为这里的衣服便宜吧，有时候也还合适，夏季的衣服来这买就比较合适了。 那要搬的话，搬远了肯定去不了了就。 聚龙市场闭市后，租期未到的商户可以最高每平米得到8000元的补偿款。关于去向，他们也有不同的想法。一位卖鞋的店主打算尝试一下微信。 先在微信上卖卖，如果有好的地方再干，没好的地方就不干了。 而一位卖包的店主打算跟着市场搬到河北。 响应号召呗，去哪儿就去哪儿，肯定是河北的嘛，看大家喽，他们去哪儿我们去哪儿。 在聚龙市场的地下库房里，记者看到有的商家正在清点库存，有的已经直接腾空了仓库。此前，动批商圈内已经有多个商厦完成腾退，包括信德时代、天浩城等商场。按照计划，2015年年底，动批摊位要减少60%以上，腾退20万平方米。到2016年，30万平方米的市场将全部完成疏解，疏解从业人员3万人，减少流动人口5至10万人。 在海淀区中关村就职的马女士最近跳槽去了朝阳区的一家互联网公司，然而当她将档案由海淀人才调出准备存入朝阳人才时，却被朝阳区人才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知档案无法存入，也无法查询应该将档案存到哪儿。 前不久我去朝阳人才办理我的那个档案转入，办事人员告诉我说我的档案存不下，然后当时我挺纳闷的，因为我们单位就说让我去存到他那儿嘛，然后他说在朝阳区还有另外几个那个分点，然后我让他帮我查一下，他说查不着几个点吧，那个信息是没法互通的，他们也没有联网，所以只能还是让我自己去打听。经过打听吧，然后才知道我那档案是存到思汇的一个地儿，它也是属于朝阳人才的另外一个分点。大家都提倡那个互联网加，但是我觉得这互联网加吧确实得落到实处。 马女士又辗转去到朝阳区人才服务中心 CBD 分中心，才最终将档案存入。人才服务中心本该为存档人员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同样属于朝阳区人才服务中心，存档信息各办事点为何无法实现共享查询？记者拨通了朝阳区人才服务中心的电话，负责档案结转的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我们系统不是联网的，我们那两个分中心都是以集体的名义存档，哪个单位在我们那个分中心开的集体户，我们是查询不了的，这是技术部的事儿。因为数据导起来也是特别麻烦的，因为我们10几万份档案没法数据导入的，我们这个问题已经反映过了，马上有可能明年我们有可能就上新的系统了。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和职界也在整合吗？以后我们有可能马上就上的一个整个北京市的系统，整个北京市的就是说在您在什么地儿都能查得到了。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拥堵、修车、保养、验车，在北京开车养车真是压力山大。 快来参加人保车主节，投人保直销车险，保费满1000就送2000元减压福利。你担心的用车问题，他全解决了。 400124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